1月19号上午，涿州市纪委组织开展了2017年首场任前廉政考试，全市73名新提拔乡镇科级干部参加了考试。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，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。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，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。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，03123800612，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。 我是陈 斌，我是季海星， 我是张艺亚， 是张磊。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。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， 等着你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原是最脆弱时候，无情亦无爱，也许更有理成就。流行现代的爱，应该可放也可收，但爱上你后，何以我却想痴恋一生永久。痴情人渐已说是陈旧，缘来又缘去，事多了再没难受。流行现代的爱，应该可买也可偷，但爱上你后，何以我却始终找不到借口。在无尽变化转折时候，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，在名利对错真假当中争斗，唯独你会给我分忧。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，都不会甘心曾经跟你走。在成败进退反复当中争斗，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。 你走，再成败进退，反复当中怎求？唯独有你的爱，如动力在背后。 就觉光阴褪减，欢欣总短暂，未再返。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？曾遇上几多风雨翻，编织我交错梦幻。曾遇你真心的臂弯，伴我走过患难。风波总心。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关，一天想到归去难以 真心的臂弯，伴我走。

逃避。 知道该怎么做决定，分手应该是要先哭泣还是先忘记，于是会也有相同的难题，你的勇气里有我的命运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决定，我想我现在还不够清醒，带着你该离开你还是继续 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嘿 Siri，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？嘿 Siri， 明天要暴雪，我要换防滑胎吗？嘿 Siri， 发动机有异响，我该怎么办？ 这些都已超出我目前能力范围，你还是去找上道吧。上去的上，道路的道，上道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。 新年福利到，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，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，详情致电83790100。 冬季滑雪好去处，庞各庄龙溪滑雪场是您最佳的选择。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急道，平日4小时只需38元，带上孩子出发吧！滑雪加温泉，我只选北京龙溪滑雪场。预约电话0108928-2288。 老太太， 走亲访友； 老太太烟酒， 走亲访友； 老太太烟酒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五方桥庞大汽车城江淮 4S 店总经理卢阳。买车不用东奔西走，庞大汽车城应有尽有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代表庞大江淮 4S 店全体员工，祝福所有959的听友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，万事如意，鸡年大吉。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北京龙悦庭汽车服务连锁的总经理张斌。我们企业专注于汽车美容、装饰贴膜、改装升级等一站式汽车服务。值2017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安全出行，月情相伴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您身边。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北京汉清东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严金芳。我们企业专注于东风风行汽车销售、汽车租赁、信息反馈、售后服务于一体的 4S 店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仅代表汉清东方、东风风行，祝福所有959的听友生机盎然、神采奕奕，七口之家一辆车，一起畅游四方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北京澎湃畅通雪佛兰店的总经理靳中宇。我店以立足房山、服务房山的经营理念，为房山广大客户提供最专业、最贴心、最诚信的服务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春光普照、福气长临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恭喜 你，恭喜 大家一起来恭喜， 敲大鼓敲大锣， 齐齐同大新年贺， 抱起那个鼓儿咚咚响啊，敲起那个锣呀响叮当。 祝新吉祥啊，各行各业喜洋洋啊，新年嘛家里要记住呀，源远流长永不忘，祖先嘛四福保佑我呀， 家人嘛乐安康。敲起那个鼓儿咚咚响啊，敲起那个锣呀响叮当， 新年嘛到处新气象啊，各行各业喜洋洋啊，学生们读书成绩高啊，商人嘛生意好， 恭喜你， 恭喜我， 恭喜发财笑呵呵， 赚大钱 发大财， 恭喜大家快乐多， 打起那个鼓儿咚咚响啊，敲起那个锣呀响叮当， 新年嘛到处新气象啊，各行各业喜洋洋啊，新年嘛家里要记住呀，源远流长永不忘，祖先嘛四福保佑我呀， 家人嘛乐安康。 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，总是不服输，永远要比别人坏，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，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，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，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，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，可是站在小小的舞台，我要那么勇敢地说出来，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，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，

快乐有天总过去，爱若为了永不失去，谁勉强娱乐破碎，爱若难以放进手里，何不将这双手放进心里。时间会走，当失恋的我开始与旁人携着手，但什么可以拥有，前在那镜背后，最美丽长发未留在我手。